锵锵三人行，张老师、徐老师，今天咱们该聊电影了。哎，这个赤壁上，这个说是什么首日票房，说2700多万，什么破纪录的。但是啊，我觉得挺有意思啊。我问谁？我问我周围的人看了赤壁这个电影，我说好不好啊？但是我也看了，但是我怎么发现问谁，谁都露出一副就好像不知道该夸他还是该不夸他的那么一种表情。都那么罔顾左右而言他，为什么呢？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比无极好。 你这评价， 大片嘛，比无极好， 完全比无极好，这叫什么标准？ 就是，我是先看那以看大片的心情去看吧。首先就是里边这个男的一个比一个好看，哎呦。就跟眼睛吃冰激凌一样，然后那么多大场面，嗯，我觉得你就看你用什么心情去看了。但是我能想见那些带着自己心目中的《三国演义》去看的观众啊，或者在很懂三国那段历史的观众，看过《三国志》的，这就马上反应就不一样了，就能挑出无数的。他比如说不对不准确，这个怎么成了香港的无厘头了，可是那个地方怎么又怎么曹操也不一点也不奸雄，就是说他这片子整个给你感觉，我的感觉啊，可能是他什么都想要一点啊，结果就变得就是很多，就是一个，实际上这么说吧，就像一个中国元素的大汉堡一样，他拍了一个国产的国际大片，你明白吗？就是而且又是奥运和谐啊，什么这个我觉得可以叫奥运好喜和谐巨无霸， 足球项目，中国古代足球项目都上去了。 对， 徐老师呢？ 他那个电脑版的三国吧，基本上他那个，我有几点直觉的感受啊。第一个，电脑处理啊，现在很叫我到胃口，但是可能年轻的人喜欢，就是他那些船呐、拍的像假的一样，事实拍的像假的一样， 真的像假的一样， 就是整个一个非常电脑化。音乐也有人说了，音乐比较电脑化。那么剧本呢，当然也就是反三国了，就是跟我们原来的《三国演义》的这套模式，尤其是借东风啊什么，就是那个我们那个看了很多那个经典的那个三国的故事的这个。非常颠覆的，颠覆的原因呢，是因为在香港呢，一直有个故事新编的传统。我在香港，他这个剧本的编剧呢，除了这个导演吴宇森以外，那个主要的编剧叫陈汉。 对， 那陈汉是谁呢？陈汉是一个40来岁写小说的。最近一次香港的双年文学奖呢，我是评委，莫言也是评委，还给他这个小说得了奖。他是写那个性，写男女的事情。写的蛮反叛的，就是文字也不错，是这么一个作者，所以呢，他基本上也是延续了香港的这个故事新编的这个路子。什么叫故事新编？就是说，你看刘以昌啊，他也写这个就是那个《西厢记》的故事，但是他把它颠覆了，他不是跟莺莺了，他跟红娘了，张生跟红娘好上了。李碧华呢？李碧华写《白蛇传》了，《白蛇传》的法海呢是同性恋。小青呢爱上了这个许仙，对不对？香港呢一直有这个叫故事新编的这个传统，它呢在中国文化的一个边缘，所以它对于名著的改编它没有那么多的负担。 是是是，我觉得 它能翻出翻的，就是要让新年人感到新鲜，就是 说。但是吧，这里边我还是觉得它是一个做了很多折中的一个结果。因为这个你说这个陈汉，香港的，他是最后一导编剧，这之前是大陆的编剧先写的，据我知道。但是呢，吴宇森本人呢不是非常满意，他是很晚才请了这个陈汉。因为我觉得内地的编剧有他自己的想法，尤其是对历史怎么做历史演绎，要拍一个正剧，那曹操应该是什么样的，什么他都有很多继承的想法。而吴宇森肯定这么大的制作，我觉得很可以理解，你要票房是全世界的全球票房，他在好莱坞这么多年他是很知道的，有些东西你不能太纯粹按中国的懂一些中国历史的观众， 不能只为中年观众服务， 所以 也不能就要少年的，不要把情节简化，人家外国人都看得乱死了，你还讲还 他有点简化，就是所以你看这个美联社，据说美联社评价这很好，你看他就说这个吴宇森呢，他要考虑海外市场，美国人的趣味， 大汉堡嘛，中国元素。 对，你看美联社说呢，这个吴宇森在这部精彩的《赤壁》里啊，展示了一个真正的史诗大片， 啊，然后呢，这个把甚至美联社把赤壁放在了一系列国内大片的对立面，说它恢复了国内大片的信誉。哎，说是通过传统的良好的故事讲述手法，它恢复了这个史诗大片的信誉。它此前被许多无意义的动作连场的大制作所玷污。你看，它有点往西方这个感觉靠，甚至什么英文字幕啊，这个刘备叫什么 rebels， 我不会英语，叫反叛者。然后他们的对手呢，被称作 empire， 就是帝国。反叛者和帝国，这有点星球大战的那种，外国人理解起来就是你们这么两派。 你看，我觉得他，你就想，比如拿这个《指环王》来比，就是啊，他要有一个正反两方嘛，是吧？然后肯定在这里边是东吴和蜀国算是正的， 嗯。 但是他的吴宇森，我就觉得他，要不我说他觉得他在调和。其实真的，中国《三国演义》的版本里面，曹操比他这里边曹操要坏得多。 是是是， 是个奸雄，而且阴狠。你看他挑的这演员，我先不说你这其他的漂亮就算，这张丰毅长这么正， 对， 整个一个好人，你让他做那些阴险的表情，我觉得他都做不出来。 那金城武呢？ 金城武靓仔啊， 金城武你从来都不当他诸葛亮，从头到尾都没觉得他是诸葛亮， 就觉得他是金城武。然后梁朝伟， 马接生的 啊，你说梁朝伟这个，就我就说没法分析，人家他眼睛一发光，你什么都不觉得，你还想别的呢？他反正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帅哥。 这就是以前这传统京剧，就是角决定一切。就是这个大牌上来演谁啊，这个戏就跟着他转。你看他们这个角色本来是不是这样的嘛，本来是周润发演的，那个本来梁朝伟是演诸葛亮的， 嗯， 那因为他中间一段谁不演啦，什么诸如此类，后来梁朝伟他重新回来，所以梁朝伟演了周瑜，这个周瑜就盖过诸葛亮了。所以他呢，对我对上了年纪，对一般懂三国的或者喜欢三国的人的最大的挑战，就是三国的戏的要害是余亮，是周瑜跟诸葛亮之间的这个又要共同作战，两个人又是都有才能的嫉妒。后来关羽死也是死在东吴啊，就是被东吴的人，所以这个三国不是两面战争啊。他现在这么一来呢，余亮没矛盾了，对不对？余亮非常兄弟情，将来有一天我们也许变成敌人了。 而且两人那个互相视那种默默含情， 我天！吴宇森确实是这么认为的，他就说他看又看，后来又看《三国志》，他那意思呢，周瑜是一好人，他也不嫉妒诸葛亮，是吧？所以呢，而且他是就英雄本色嘛，他就我也就希望。表现，就是奥运来了嘛，中国人要团结嘛，就团结，就是说咱们中国人为什么给人的印象就是少不看什么水浒，还是老 不看 三 国， 为什么非要勾心斗角呢？我们就不能这个像英雄本色吗？ 要不说叫奥运和谐巨无霸嘛，真是什么全都有了，这个和团结就是力量，这就是主题。所以你既然团结就是，你还窝里斗，就中国的以前的很多片被好多批评家，中国人就觉得你老表现我们中国人的阴暗面，就所谓东方主义嘛，就是说给外国人看我们的丑啊，家丑不可外扬，这且不说了。然后你看咱们以前的大片， 满城尽带黄金甲，那 满城尽带，你看都是一些，要不然就是乱伦，要不然就是宫廷请亚，都而且都血腥的很。那血腥我就记得那是夜宴吧， 夜宴 那打一个老头那个。用仗打又打得惨不忍睹，你说你要让全球发行，这个价值观是很有问题的。你要从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这个吴宇森这片子真是非常的正面， 就非常好 莱坞，让你所有的人都不会觉得哎呦看那儿难受，或者是让人觉得哎呦，让某些比如说反华势力一看就觉得你看他们中国人就是这德行，这绝对不是，多阳刚啊，就长得也漂亮，又有人性，然后还琴棋书画。 照你这么说，香港这次故事新编是编好了。 我觉得他不是他，你那故事新编他没有到那么一个程度，就没有到大话西游全部是恶搞，他只不过有一些小东西，比如插一些小无厘头的笑话呀什么的。 是不是他是反三国演义，他尽量想参照回三国志的一些，有些东西啊，我觉得他参照的还是对的。比方说我们从小就知道赵子龙是英俊小生，诸葛亮很长胡子，后来我一看史书我知道赵子龙那时候40多岁，诸葛亮20多岁， 是， 可他现在呢把他恢复了， 对， 诸葛亮年轻了，赵子龙年纪中年了，孙权年纪也轻了， 周瑜也比诸葛亮是大， 周瑜比诸葛亮岁， 然后曹操的奸雄呢是三国演义赋予他的，这是中国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这么一个奸雄，可他现在用张丰毅来颠覆他， 对， 所以他也不是说他没有所本， 而且说曹操呢就当年见过小乔，这也是真的， 但是呢，说最后是为了小乔打这赤壁之战。 这就我觉得， 我跟你说，我让我想起特洛伊。 没错， 我跟你说，改编 海伦 改编史诗大片就是费力不讨好。因为我听他美国人说，这个特洛伊在美国评价也不算好，因为这是难。但是你看，我看吴宇森这个一个，我是看见一动作，就梁朝伟负伤之后。就是周瑜负伤之后，最后用了那样的一个武打动作，最后把那个剑呢，咔插在这儿。我一下想起，这就是从特洛伊里得到的武打的启发。那个战，那个阿喀阿琉斯啊，你注意看，他有点互相借启发。再有，我就想到特洛伊打仗是为了个海伦嘛， 对， 他是不是为了让西方人理解？就是说我们这曹操啊，感情也是一情种。 没错，我就觉得我看着就有点，他把他给 变成一个诸葛亮的离间计。 对， 诸葛亮要说服东吴他们参加嘛，就是说人家曹操怎么来啊，就是要你大乔小乔。 对， 然后那个铜雀就把那个曹植的那个赋啊拿出来。 其实你要说这三国演义里边也有失误的，那铜雀台都没有呢，那时候还很多都是你要这么挑历史的较真都能挑出错来，包括那里边草船借箭也不是真的。 但是你要知道三国演义是明代的小说。 对啊， 对不对？我们现在基本上秉承的是三国演义。不是三国志， 他这玩意儿分是也挺逗。你像我也看那个什么孙尚香啊什么的，跟刘备介绍不成，到最后我怎么觉着诸葛亮跟他又搞起来了， 诸葛亮跟他搞起来， 不是有点那么个暧昧，有点小暧昧，好像俩人 挑逗他了。 我理解你这种女性。 对，据说下集孙尚香要打入敌人内部去当卧底，演出无间道。 故事情节，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看见有一种评论，就是也跟我比较接近，就是说武戏不错，可以看，它有很多创造，比如说你知道这种盔甲战马的这种打呀，你发现它很多动作是以前咱们没见过，刚性，你像把这个长矛咔经常用这种动作是吧，等等，好像包括八卦阵、乌龟壳，反正有些创造吧， 也有很动画的， 也有很动画的， 对， 但是文戏就觉得有点问题。我也是觉得不知道怎么，就像你说的，对，受了好莱坞大片的影响，你看好莱坞大片会在正剧当中非常注意在一些小噱头上弄点小幽默，可是咱们这个小幽默嘛， 小马军， 你闹不太清楚，你闹不太清楚是导演故意的。让你幽默呢， 对， 还是说咱笑场了，你知道吗？是还是你像好莱坞那种大片的幽默，是你觉得这个角色他就让你觉得很幽默。咱这个好像是觉得整个这个状况， 有两者都有。开始的时候是笑场了，就那马军那段呢，基本上是笑场了。林志玲呢，基本上是跟广告一样，他的这个整个戏里的演出跟他拍的广告是一模一样。但是等到那个赵薇那个角色出现了，就发现这个编导原来是有这个搞笑的原因， 有这个。 所以那个时候呢，他的搞笑呢，反而大家愿意笑了。我是在现场内地的现场看的，我发现呢，观众是受了网上的那个搞笑段子的影响，基本上网上有段子的那些对白啊，观众都笑。 八个笑点， 哎，他们都笑，而这个是有心理暗示的。 为什么扇扇子？我要保持冷静。 然后 我也 下面的哈哈哈哈全部笑。他们这个笑呢，也有点受这个网上的这个。 然后你知道我乐是哪儿啊？乐就是说周瑜到他们那个军营里去看那段戏，一下子让我想起啊，当年美军顾问团去了延安了，那儿编草鞋呢，然后关公在那念。念论语呢， 关关雎鸠， 然后那个孩子说，我为什么要念书啊，念书就有饭吃了。 这些我估计是不是都是香港那编剧家的，他就有点那个，他们叫什么桥段， 对， 这词儿可能是一个。 我太太看得太血腥，看不下去，他就不看了，但他听见下面的对白啊，冲啊冲啊，给我顶住，给我的，他说八路军呐、 这就我想起来早年那时候看徐克一个片子，我忘了是哪个了，就那个打的就是从房顶上都掉下来了，一边从房顶一边往下摔，一边摔到半空中还说，哎呀枪法真准呐、真准呐，这里边就是这样。 所以你作为，所以这样来说，作为娱乐效果他真达到了，不管这个娱乐效果是他想要的、还是他没想要的，意外的都收到。 对对对， 不，他 可是呢， 有些是意外之喜。 可是呢你知道这个片子在中国现在放哈，所有的影院基本上其他戏都让路，其他大片都没得竞争，都在放他的戏，票价90块。这种大片文化，我很想就是说你们哪天有机会找韩三平来聊聊，因为我现在发现主要的大片啊，它都是监制， 而他是中国电影集团 叫什么合拍片吧，就是 哎合拍中国电影，他是公司的董事长吧， 嗯嗯， 那严格说他是我们这里的官员，对不对？换句话说，这些大片呢，他的制作人他是中国电影制作的官方，香港的名导演跟香港跟内地的主角这么合作形成的一个，它的资金来源是要么来自于像我看前面杨受成好像也有钱投在里边，成龙啊什么，但另外一部分是国内的这个有些是商人，我不知道政府在里面投资多少。所以你看这么一个合作机制，这种大片文化，我其实你们只能真的有时候聊聊，既然我们官方参与在里面这么正面支持的，我就会对他提出有一个要求，就是说你我的老土吧，这个中国传统的这个关公，你里面那个关公我看着实在真是受不了，我什么都受得了，就那个关公受不了。 这关公还算挺像的吧、 啊、 你觉得还像吗？ 关公不像 面如重枣啊，美 你拜托了那个关公了。 为什么？ 这好好读书将来有饭吃、 啊、 这他就是，所以我说他是混杂嘛，他有些地方你看他做的挺经典的， 脸谱化嘛， 对脸谱哎挺经典的啊，这几个人物，但是他的那个搞笑的部分就又变成无厘头，然后变成现代的，针对现代的观众，年轻的都会笑的。我觉得包括 在有、 你如果把它定位在让现在的青年人普及中国文化，不管怎么改编，先普及了再说。作为那不要不，我们不以前讲有普及跟提高的关系吗？你要是把它作为一个普及文化的一个使命，那这样的大片我可以理解。如果说你还有一个 提高，我觉得你把这个电影太当真了。什么使命啊？就是说，什么人看什么？你年轻的人看出来的是那些好笑的桥段，就是那些意外的地方。嗯、比如该本来你该很正经的地方，他突然挠你一下，你觉得挺好笑。老年人他可能不见得觉得这就是一个正版的，他就是看个大场面。我花了这么多钱就看个场面、外国观众就看了一个简化的，哎，又很他们又很能进入的，又是一个所谓普世价值，它真可以差不多说普世价值，都是人性啊，人文的情怀啊，兄弟情谊啊，中国人也很阳刚啊，团结呀、啊，这都就什么他都有，就调味这吴宇森，我觉得也心思也够细密的， 挺不容易的。 什么元素，什么调味品，你想想全家 人。但是呢，结合在一块儿之后，这个整个的节奏感、感人性等等，这个怎么样？他有点这个是可以讨论的。 平心说，你看完了这电影离开影院，你会说它是一个好片子吗？ 我觉得就是很娱乐，很消遣。我觉得哎挺好看。 除非你有钱投在里面，你在想它的票房。否则的话，你作为一个观众，你出来， 我觉得哈，说实话，就咱们以前的有些大片儿，我是有时候，比如说像英雄，他把一个秦始皇弄成了这么一个人， 政治错误 啊，你就感觉他，我可能有这种政治不正确的感觉了。你觉得他怎么就光写了秦始皇就成一个人？ 这个没有， 这个他没有，他真的还没有这些基本的价值观上让你觉得很反感的地方， 他 真的对我觉得他至少不讨厌，或者像刚才说的夜宴那些，就是很阴很凶，然后很有点变态那种东西，他全没有。 人家还是抄哈姆雷特的， 那抄哈姆雷特，但是抄出那么一个味道来，我觉得就是也很成分。但是这个呢，我觉得还真是你说吧，有点平庸。我倒是觉得真的是把什么都，你说这人物性格哪个都不是特别到位， 那 就是好像有点少年版似的。那种感觉， 电脑版 大家都老少咸宜，进去都看了哈哈一乐。你要非得跟他较这个历史的真儿，你说你这个，比如说是魏国，其实应该统一大业，按说曹操可以另外一种写法呀，是不是？他统一完了，大家都和平。你说三国割据其实是很残酷的，每年都打仗的，干嘛不让他统一算了？是不是？但是一个电影要担负这么一个。严重的这么一个， 你不能拿历史跟他较劲。但是呢，我跟你说，他也有一个很现实的，为什么你不能结结实实发自内心的说出一声好来呢？因为你心目中还是有一个好的，或者说三国的那种期许，但是他显然不是那种 东西。这个我同意，这个、 是吧？咱们去一下广告，大家都乐了就完了嘛。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而有些啊是可以争议的，是可以讨论的。比如说对于所谓的一个文戏啊，比如说那个用这个老虎射老虎那个过程，表现他的一个决策决定的一个过程，包括这个说这个曲有误周郎顾嘛，就是历史传说说周郎顾曲，就是旁边人弹琴呐、啊，有个成语嘛， 你弹错了一个音，他也不指出，他会看你一眼，这就叫有名的周郎顾曲，表明很懂音律。他弄那个就是帮小孩挖笛子，是吧？像这种呢，好的，你可以说他想借景借物来寓意，对吧？可是你比如说，我个人就觉得呢，有点故弄玄虚，就是有点那么个 小题大做， 云山雾罩，就是弄那么一个，就是一定是特别有必要的吗？他跟你整个的这个剧情的这个整个线索节奏线是吧？就是 那老农民脱衣水牛吧，对不对？他还贯彻一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哎， 我当时就在想， 所以我是延安精神拍出来了。 他要那段要继续拍下去，要写实一点。回头一镜头啊，很多老百姓都在那里讨水牛了。 没错，你看咱中国导演反而拍不出延安精神。 还有那个老虎吧，我一路就在想周正龙。 没错，华南虎嘛。 我是他一出来，我想哦，那时候有华南虎，我脑子就在想 啊，那是华南虎嘛。 所以他那些剪接哈，我们现在不过这也是时代缩影哈，咱这个信息哈，在通过这个网络以后，这个定制的太厉害， 定制太厉害， 所以这个吴宇森、陈汉他们这个真的很难做哈， 很难做。我觉得你说你比如那么多的情节，你取哪个不取哪个？ 是 你说像这个原来说就评论诸葛亮说是怎么他说的是鲁迅说的叫什么多智近妖还是怎么，就说他有妖气，这个人像个江湖术士似的，像那个借东风那个你要一拍，我觉得在吴宇森这考虑里边就属于不好了，他就弄得比如说。大冬天他能让他披头散发上一个七星坛，一嘴里边念念有词就改东南风了，你觉得这个就好像是装神弄鬼的感觉，就是有点负面的那个东西。我觉得他就当然没看下集了哈，就是说我这类的东西他都会给舍掉，他不走极端都调和，调和到最后你又会觉得有一点， 反正你能感觉到， 不是， 但我们不必替他圆呢。他的手调，他也并不是对诸葛亮对文学有什么独特的理解，他就是因为这两个演员摆不平，排了这个角色。 是嘛？也不一样。 他今天要倒过来，梁朝伟演诸葛亮，这金城武演周瑜的话，戏就完全不是这样了。 这 是不是也是依据历史呢？就是好像我不确定了，好像说这个赤壁起主要作用的事实上是周瑜， 是周瑜， 但是 在我们变成我们的文学经典这里边，因为他们的合作是不均等的，刘备是败军才20,000人，孙武有20,000，他们要能够合作，诸葛亮在这里边起了很大的作用， 所以 如果周瑜起很大作用的话，那个诸葛亮那边就可以后来在魏史里面。